我国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正进入收尾阶段，在茂山境，由于人民军军人和突击队员的忘我斗争，已经有2860多套两三层楼房和平房的建设工程全部结束，而其余的住房建设工程也接近尾声。黎明大街建设突击队的战斗人员完成了100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，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完成了50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。承担沿设近2-3层楼房建设工程的军人建设者，仅在3天的时间里就完成16栋住房的屋顶彩色铁板瓦工程后，再接再厉，大力推进500多套住房的收尾工程。白驼山英雄青年突击队等各地突击队员也已经完成110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，或者在最后阶段加紧进行内部工程。在会宁市，朝鲜人民军官兵全部结束130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，而且在最后阶段推进46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。